一百三十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荆轲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青 年 耳边，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武汉大街 怎么那么堵啊？ 哎呀，天天那么堵，哪天能到了一个不堵的时候？ 各位要是有急事啊，我先开车门，你们都下去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 呀， 来呀！ 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呀、啊？你完了！ 我。怎么我就完了？ 哎呦，他就说该你发言的时候你没到。 不是我堵车， 不是你人完了啊， 堵车。 你堵车你跟老板说吧，老板气的见面你简直是刚才摔桌子。你早出来呀，老板说 你们怎么？ 我5点钟准时起床 啊。你住的晚。 我4点半 我 开始化妆。 化干嘛？结婚的？ 不是，这不早早班班的把事儿都办了吗？ 这两次事儿我可不敢误，没你胆大，你完了。 我10分钟的路开2小时。 那你这是 这 哎，不赖我。 扇一嘴巴。 摔桌子呢？摔桌子 啊、哦、 真不赖我。 哎，他不瞅这影儿好像是50脸呢。 蚊子， 下次不敢了。 你去滚。 哎我说 是揍了你一顿吗、啊、 没有，这老板刚才拍桌子瞪眼睛的 啊。那你怎么脸红了？ 我着急、 哎、 急的。 不，下回你也早出来会儿，像10分钟的路你开了2小时，谁也不会信的。你说你端着你的车过来都到了， 你想辙？这样事儿你能怎么着？你要么在咱们公司附近租个房，买个房也行啊。 买不起， 现在咱们1平米才7万。 我想别的办法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哎，要不然我不开车了，对，我换交通工具。 马术俱乐部， 有人吗？ 来了，来了。 你完了？ 怎么完了？什么事儿？我又完了？ 该你跑那6圈，你没到，结果你完了。你等着。 哎，这你吓我一跳。等会儿，等会儿，没关系。哎，我就问，咱这马现在能用吗？ 能用啊，就是你骑成这样啊，你还得练呢。 其实这样比普通的可强多了。 你也是上马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骑成这样呢？ 是，这不工程款停了吗？所以就没法继续上马，先下马了吗？ 嗨，你完了。 怎么我又完了？ 现在说骑马的事，你老谈工作，一会儿教练又急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问，我现在一个人骑应当没问题了，这个马能借吗？ 你老落马现在。 他们要不拿枪挑我，我也不掉下去。 干嘛呀？还比赛呢？ 没有， 这儿该5科场了。 我跟他， 你不能再落马了。 哎，你放心吧， 你赶紧学好啊！ 我现在觉得我学挺好的，真的。 咱 们最近活是不是不太忙？ 还好吧，因为天热，你最近少点儿， 是不是？ 啊、 嗯，行嘞。那个我， 你完了！ 你别说这个，买买、嗯，咱俩好好配合，咱们得争气。打今天开始，我带你上大街。咱们就不迟到啊！你也发挥一下你的威力，走。 啊！ 别害怕。啊！ 怎么改母鸡了？ 我回去给你保草保料，喂你一顿啊！走。快点！就有点硌屁股，明儿加个垫儿。